喂，你完成咗你嘅歷史任務咯，嚇、啊，令到即係我哋嗰個叫做係即係小康社會已經係發達起嚟咯，咁係咪要退場咧？咁樣如果你唔退場嘅話，就冇好下場。呢、這個就令人哋聯想起近年，唔係即係你話近一年裏面不斷發生 近呢幾個月啊， 係啊，俾王健死啦， 係啊， 係啊，跟住去到即係呢一個 傳到蕭建華都死埋添， 係嘛？蕭建華， 蕭建華未死，應該佢啲股票，佢啲股票。佢啲股票仲跌緊， 咁劉強 另外唔係另外 劉強東嘅性侵事件啦， 邊個俾人拉？哦，劉強東性侵事件，邊個俾人嗰個俾人拉咗嗰個咩企業啊？啊，邊個女婿？ 劉強東 咯，唔係啊，邊個女婿？嗰、那個 哦，即係你講即係鄧小平女婿？唔係，即係你講安邦。 是安邦，是安邦，安邦人，安邦人收歸國有嘛。 是啊。 而家海航亦都是嘅。 董建華都是啦。 董建華收歸國有應該啦。咁佢而家做咗間店，佢而家俾美國做咗間店嚟㗎嘛。佢美國人 搬 俾 咗間店。 佢唔應該唔去得美國㗎喎。 係應該唔得啦。 如果去咗美國，應該將我同阿邊個一同一齊坐。 但我估佢。 同阿邊阿誰阿邊個肥平一齊坐。 係啊，但我估佢美國應該有啲資產㗎喎，有好多資產。 如果你咁講，阿孔告峰應該準備俾人拉添，你 Johns Hopkins 嘅。主理人 嗰、那個就 陳陳志好低啫呢、這個 呢個 就拉噶啦， 呢個就未必嘅。呢、 這個我個風啊不屑一提啊，對呢個人我成日覺得有廢嘅， 係啊不屑一提啦。咁 即係我喺我呢個節目提佢，好耐都係切曬。 跟住仲有即係最近馬雲佢自己真係主動退場喎、啊，大佬係嘛？ 聰明咯， 係一年時間啦，即係交心啦，叫做係喂。咁系咪即系而家共產黨開始走翻去咧？共產説即系社會主義經濟啊咁樣樣，喂驚喎、啊、大佬！ 喂，咁啊事實上係嘅喎，如果講股票市場乜 Q 都管嘅喎， 喂 嗱棺材你 首先全部有曬黨委先啦， 唔係你啲教育股，跟住佢就話俾你聽，喂我整個法例限制你哋私校收購，即係限制你合併嗰啲私校。喂，咁因為咧，你收住並到壟斷咗個教育市場之後咧，啲學費貴啊嘛。 係啊。 喂，咁跟住呢個禮拜最突出噶啦，話莫李克勤爭住走出嚟， 啊、 藥費貴，要啲藥廠咧係招標賣俾政府。咁而家如果招標咧，就要兩個 統購統買， 兩個價格競爭，要有兩個價格以上競爭啊。咁即係喺個競爭情況底下咧，有競爭嘅咧。都就可能咧就唔止跌30%，冇競爭嘅咧可能要跌20-30%，即個價格。佢話咧呢啲叫做利民措施，咁但係你會損害間嗰個企業嘅盈利噶嘛？ 係啊。 咁嗰啲醫藥股今年因為冇乜嘢板塊好賣，咁啊買曬醫藥股咪俾人嚼曬咯。跟住教育股打一劑，就醫藥股打一劑，跟住就汽車股又打一劑，跟住內房股又打一劑。 手遊都打啦。 手遊咪打騰訊咯。 咪咯。 成日都係喂騰訊，我成日都講。香港股票跌呢日嗱，外資咧係冇走過香港股票嘅，因為點解咧？外資成日咧都，我覺得咧同我嘅觀點一樣嘅。屌，世界經濟冇問題啊，美國經濟就欣欣向榮，歐洲咧就年尾可以收水，出年九月可以加息，即係歐洲經濟又向好。喂，日本你和安倍晋三咪搞咁多是非唔好運。喂，而家佢今年個月嗱，假設佢又可以連任，繼續做最長嘅日本戰後首相，個日本經濟喺啱啱今日公布嘅數據咧，個 GDP 增長都有上升嘅，同埋通脹數據都有輕微上升咗。喂，唔知係咪因為地震多咗、風災傷多咗，令到通脹高咗？咁但係點都好，喂，三大放水國家美歐人，喂都 OK 嘅。咁你中國係咪咁差咧？中國唔差嘅喎，大佬。中國嘅經濟我覺得唔係好差。 唔係咁，你覺得？ 下嗰兩個月會差啲啦。P2P 爆咗煲之後咧，啲人冇高利貸收息咧，經濟會差啲，因為衰咗1.5万亿。 咁好啦，嗱，我哋未講完啦，吳小平呢篇文啦。咁吳小平呢篇文出咗嚟之後咧，黨媒即刻反駁咯喎。 人民日報今日出社論，就話喂，我哋只會壯大就唔會嚟搶。佢話因為而家我哋有6%嘅 GDP 咧，都50%嘅税收咧。 你覺得即係吳小平同埋呢個即係黨媒佢講呢一個？即系唔会改变呢个改革开放政策，系唔系自己喺度玩紧呢一个叫做系即系扯猫尾咧？ 梗系啦，我觉得直情恐吓，恐吓就系咩咧？我哋如果变翻一个锁国，就应付西方嘅围堵。喂，写到明啦，但系所以呢个我自己觉得咧。呢啲咁嘅風聲咧，係會令到美國人驚，因為冇咗咁大個市場。 唔係我嗱，呢、這個真係

喂，所以中日韩同北韩达傾咗个停战和平協议，可能冇咗你美国份喎、嗯。喂，呢、這个特朗普你估佢唔知啊？佢梗係知啦，所以佢上次话我蓬佩奥唔见办大支嘢，见唔见跟住而家呢个礼拜即刻话喂我都系要同你北韩大家收咗你封信大家再傾。喂，而家真系金正恩扮矮仔俾面你嘅啫，其实调翻转头过咗十一月之后，中期选举你特朗普输咗，佢真系唔鬼同你美国签停止协议啊，就中一行自己听咗，咁跟住大家呢个无核协议，喂，我四个国家都唔会搞嘅，咁大家发展经济啦，咁你美国咪俾人孤立咗咯，咁所以今个礼拜同中国倾咧，所以呢个富德纳话咧，而家系要倾另一个层次。嗱，我唔知另一个层次系咩啊，系衰咗定好咗咧？咁喂，咁特朗普不嬲都系大口嘅。讲完越讲就越严重，越讲越严重。 另一个层次系乜嘢呢？不如我哋下一次翻嚟讲好嘛？ 我唔识， 系咪？唔系，有嘅，我哋讲呢个啦，我哋讲呢个。